旅程， 嗯， 然后间接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梵高之死的这么一个谜。油画的这种动画片呢，它导演呢应该是很辛苦，从梵高的120幅原作之中创作了1000多幅手绘，然后逐个定帧形成了这部作品。 是， 他的导演呢应该也是一个梵高的粉丝，通过真人演员进行这种化妆扮成的这种油画中的人物，然后再把它进行油画这种处理。所以说这个刚才你说能够看到很多作品，其实我们看到里边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梵高笔下的， 是，都是有出处的， 都是有出处的，包括场景，我记得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那个穿过铁道的那个人背影在走， 是， 都是梵高，其实都是梵高有原作的， 对，包括田野的景象， 对， 田野里的乌鸦，其实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如果说很了解梵高的，看起来应该是在见一个老朋友一样。梵高不算是男主角， 对， 其实是他笔下的那个黄衣男子， 对， 是。做了一个引子嘛，以一个男主角的身份去串联以他的这个寻找这个梵高的生前的各种事迹，或者说生就是他这最后就6周的这个遭遇的事情， 对， 去调查他到底怎么死的，其实有点像一个侦探片的感觉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主角呢，除了人物之外，画面中的所有场景其实也是主角， 是， 就是我们看到了那种金黄的那个麦田， 对， 看到了那个丝柏树，看到了星空，看到了那个星空在水面上的那种倒影。其实这些画面我觉得都是主角， 是的， 他不能按照一个故事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没错， 他的整个画面就是他的主角， 是的。其实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对梵高的这个爱的方式， 一种致敬， 是。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对这个能不能模仿到梵高的画的精髓太过苛刻，其实也是没有很大的必要。 但是梵高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大家对他认识有个误区，就是所谓提到后印象派的时候，觉得是不是跟印象派是印象派之后，但其实这个后呢，只有一个这个艺术手法上的先后 啊， 而并无这种时间上的这种 时代的， 没有时代的关系。然后像莫奈，他是1840年的， 是， 那么这个梵高呢，也参加过印象派的几次展览，所以他们梵高、塞尚、高更，包括这个莫奈，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代人， 是 那么像后印象派这个名称呢，实际上是1910年。由这个一个英国的策展人提出来的， 对，后人提出来的， 对，就梵高自己包括塞尚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后印象派， 就是画， 大家都是一帮画家， 是， 自己关系都比较好，就梵高跟其实生前跟这些人关系都很好，像这个印象派里边的这个毕沙罗是印象派里边的老大哥了，岁数比较大，他最爱发掘新人，培养新人，他对梵高有个评价，他说这个人呢、要么将来会发疯，要么会超过我们所有人， 是。 可是他现在2点都占了，我是没想到， 也是很有意思。很多画家是从小时候就展露了天赋，然后去进入到专业的学习当中，或者说接受了专业的培训，拜师，或者说经过了很多的练习啊，就是自幼成才或者自幼习画。但是梵高呢，其实他出现在画坛上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晚的。我们都知道是将近30岁的时候才开始了正式的职业绘画的生涯。那他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梵高呢出生在荷兰，这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了。 对， 因为荷兰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伦勃朗，有维米尔，就他的历史上这种艺术的氛围还是非常之浓厚的。梵高自己呢，他是出生在一个这个教士之家，所以他家庭的生活呀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6个孩子他是老大， 教士就是传教士， 传 教 士，对对对、因为我们好多看到梵高的这个作品啊，画的是这种就是贫困家庭的农民啊， 对， 乡村的风景啊，然后都觉得这个。是不是梵高自己生活的比较苦的，其实他自己的生活还是蛮优越的，从小也受到一个比较好的教育，但是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啊是比较内向 啊， 所以从小呢转了好几次学，就他母亲对他的教育是非常之严格的，包括他交往的人都有一些限制，就是你不能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所以他的性格就造成他很内向。特别就提到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叔叔啊，他的叔叔在海洋从事这种艺术经济，是那个公司的一个合伙人 啊， 所以他这个从16岁之后呢，在那个公司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期间被派到过这种布鲁塞尔，派到过伦敦，所以他这个在英国，也待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接触到了这种艺术的工作吧，可以说氛围是有的， 是的 啊，那他们最后专门是成为艺术家呢，是后来他觉得自己。总要做点什么，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去学艺，在荷兰学艺学绘画。那当时主要是临摹这个米勒，我们知道那个画石绘者的， 对对对， 主要是临摹米勒的这个作品。 然后他后来从1885年的时候就画了第一幅作品叫吃土豆的人，就是画了一个这个农民的形象， 是 很贫苦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梵高是不是自己生活就比较苦，其实他不是，他是关注这些人， 是就是一个人民的传教士， 人民的传教士，是，哎，而且他这部作品之后，他弟弟说，哎，你为什么不来巴黎呢？ 嗯， 这样他这就结束了在这个荷兰的5年的学艺生活，到巴黎开始正式来闯荡。 但其实他在荷兰学的，不能说他是专门在学艺术，他其实在做经纪人。 对，他做经纪人，然后自己等于是一个业余的爱好， 是，啊，又能接触一下，当然也是在那五年里，算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也是游历欧洲。 对， 啊，但是其实他在搞绘画之前啊，并不是他并不是一出生或者说年幼的时候就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当一个画家， 就没有展露出这种天才，而且他的家人呢是希望他还继续从事神职工， 是，而且他也确实为了就是不能说取悦家人吧，或者说觉得为了给家人安慰或者说给家人这样的所谓他可能的爱吧，他也确实是准备去做一名矿工或者说去做一名牧师的，但后来为什么就 他在英国的时候是做过一段这个神职工作的， 嗯， 那么我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是说记载的不是特别详细，就是说他呢当时是因为工作太过热情， 嗯， 所以反而就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那么这话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性格还是有关系， 对， 就是他的性格可能还是比较孤僻比较内向，那么自己就非常的内心非常丰富， 嗯， 所以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呢可能是很热情，很就是太过于热情了， 是 啊，所以这段工作呢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段失败的经历，嗯，他最后决定还是去从事艺术， 是可能就是确实是内心里有很多的想法热情冲动，但如果说又是从小不是一个善于交流言辞的人，那这样的话这个矛盾体现出来可能确实不太善于这样的从事这样的交流的工作， 是我们看这部电影里边其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情节， 嗯 啊，就是他和别人的沟通其实是不是太顺畅， 没错，这可能也是一直是他的个人的一种特点或者一个问题，当时他就没有通过这个神学院的完整的这种知识体系的考试， 是 吧，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算是等级考试或入职考试，他应该算是没过。 如果他是因为他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如果他是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 嗯， 其实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 嗯， 但是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的这种个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是他由于他这种性格上这种不善于沟通， 嗯， 和他自己对这种艺术的这种接触这种热爱， 嗯， 那导致他最后走向了另外一条艺术创作之路。 嗯，他到底有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正规的关于绘画美术的学习呢？ 他应该是经历了两次顿悟， 嗯， 我理解是这样，就第一次呢是他到了巴黎之后，第一次到了巴黎之后呢，他看到了很多印象派的这种画法， 嗯， 那么当时印象派呢实际上已经这个是崭露头角了， 对， 1860年的第一次的这个印象派展览之后，那么很多印象派的画家已经在社会上很有知名度了，当时这个巴黎的这种文艺气氛也很活跃，那么梵高是一个比较内心比较世界比较丰富的人，他对当时印象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呢，就觉得印象派还是在表现客观现实， 嗯， 尽管是瞬间的，梵高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这种东西还是没有表达出来， 对， 那么你描绘所见和你描绘所感这是完全两条路， 嗯，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在当时巴黎呢就是很流行那种日本的那种木板雕刻 啊， 日本的版画浮世绘等等，就这些来自东方的艺术形式，包括那种色彩的平图，包括那种斜线对角的这种大构图， 嗯， 实际上对梵高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很多的印象派的画家其实也受到这个浮世绘的影响 啊。 那么这就经过这一次顿悟之后呢，这个梵高就决定要离开巴黎，他觉得他在巴黎应该讲能学的东西已经学会了， 是， 他就到了这个法国南部这普罗旺斯阿尔勒这个小镇，嗯，那个小镇呢经历他的第二次顿悟，这个第二次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到底是那么的金黄，然后天是那么的蓝，然后这种感受非常的符合他内心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他在阿尔勒待了14个月，画了大概有200幅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呢在阿尔勒呢他自己做了那个小房子，我们在那个电影里也看到，他自己把那小黄色的画室， 是， 然后这个呼朋唤友，最后之后只有高更来了， 就来了一个， 对，因为高更呢跟他还是有共同语言，高更也是半路出家，嗯，股票经纪人，然后这个经济上不太行，开始自学成才画画。高更跟他一样，也有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焦虑，就是他们和这些从学院或者是从正规画室出来的这些艺术家交往之中，